至今，评书连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山庄二打剑山蓬莱岛，刚一开战，剑山蓬莱岛死了三个，跑了一个。这傻小的于恒太厉害了，力大无穷啊！谭天可着急呀、啊。这时候，欧阳志正说话了：“元帅呀，末将不才，请会会这个傻小子吧。你别瞧他外表长得很朴实，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而且力大无穷啊。好啊！”谭天、谭桂林一看。欧阳将军，只有你们才能对付这力大无穷的人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欧阳志正一点手，叫过小船来，飞身上小船，小船奔大船，欧阳志正一纵身上了船了。他瞧了瞧于恒、于宝言，哎呀，猛汉，我来讨教啊。 哎，小子，你怎么跟臭豆腐一味啊？你叫什么东西？ 不姓欧阳，我叫欧阳自正，人称圣昆仑。 还好，轮小子，你也是臭豆腐味的近招吧？ 他怀中抱着降魔杵，虎视眈眈瞧着欧阳自正。欧阳自正一伸手，掏出了十三节亮子亮金鞭。哗啦一抖，哎呀，牛小子，你进招吧！ 嘿，小子，轮到你先来， 你进招。这傻小子可就急了， 轮小子说我不让我先动手，为了门头肉，小子你进招。 哼，欧阳志正一晃身形，二次抖鞭，哗啦啦啦。傻小子，你进招来！傻小子可就急了。傻小子为了赢这馒头肉啊，唰的一下，手中大杵金刚亮背，就奔着欧阳志正打来了。这孔秀可就一哆嗦，这臭豆腐烂萝卜硬刺。欧阳志正往旁边一跨步，一闪身，哗楞楞一带着鞭，枯树旁根啪。就奔了于恒这两条腿来了。傻小子可就怕这手啊，他不会躲呀，哗楞一下，这边就把于恒的左腿腕给缠住了。欧阳志正用力这么一带，嘿，他指望着把于恒带一跟头。猛英雄于恒、于宝元往下一坐腰，气往下一沉， 嘿，老小子，轮小子，你拽不动。 欧阳志正使了浑身的力气，灌到胳膊上，灌到边上，二次使力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小子？ 哎，不怕你。 欧阳志正使出了吃奶的劲头，往火一瞪这边。哎呀，小子，你怕什么？ 哎，不怕你。 欧阳志正三次再用力。他用力的时候，猛地飞身一纵，欧阳志正确实那把式要比于恒高。他往起一纵身呢，同时一抬腿，嘡的一下就踹到了傻小的于恒的腿根上。不呀，我看你趴下不趴下？ 哎， 傻小的哎了一声，扑通一声，仰面就倒在船板上了，一翻身起来了。 我老辈子馒头肉归你。 这傻小子还挺讲理，一转身扑通一声掉入水中，哗，回去了。他回到大船之上，山庄所有的人可全都看见了。段家庄段三爷、段洪亮的师弟神刀手黄志一点手把小船叫过来，飞身上小船，小船直奔大船，一长腰来到大船之上，冲着欧阳志正一抱拳。欧阳一时不才，黄志当面讨教：“哎呀，原来是三爷黄老意思啊， 久仰久仰，老一时赏脸，我当奉陪一二。皇子一下手中刀，欧阳一时请，公瑾不着成名了。欧阳执政单手一摇鞭，哗啦啦单锋朝阳，就奔着皇子的太阳穴打来了。皇子低头一上步，刀走底盘，奔欧阳执政的双腿。欧阳执政往起一纵身，同时手中鞭太公钓鱼式就砸断了黄志的顶梁。黄志手中刀缠头裹脑，屡被他腰，就看住了门户。欧阳志正单手一摇鞭，封住架势。两个人彼此道了一声请，各施所能，就打在一处了。黄志这口刀上下翻飞，人是闪展腾挪，招数十分的灵敏。欧阳执政这条鞭也了不得呀，运用自如，人是窜纵跳跃，如猿猴似狸猫，两个人根底都好，双方聚精会神就打在一处了。两边都有不少会武的呀，众目观瞧，就瞧欧阳执政跟神刀手黄志打了30个回合，不分输赢胜败。这时候黄志这口刀捧着就奔着欧阳执政胸前扎来了，同时呢，欧阳执政手中这鞭玉带拦腰就奔了黄志来了。鞭梢长，鞭梢先到的，黄氏赶紧来一个张飞大片马，刀一慢头，欧阳执政抱着鞭啪一滚身，往右边一上步一滚，反臂一扫腾，唰，快呀！黄志可就躲不开了，右脚就被欧阳执政的鞭梢给缠住了。欧阳执政右手这么一蹬，黄志站不稳了，扑通一声摔倒了，一个鲤鱼大仙起来了，站起身形，刀环刀鞘一抱拳，高明高明，黄某甘拜下风，哎呀，成浪成浪。黄志纵身行下了小船，回归山庄的大船，船头上有一个人生气了，同林的大师兄闭目求人塞北侠名臣明兆远。那名臣可是个大侠客呀，名臣上了小船，直接奔大船，纵身来到船上。欧阳一时，你武术高强，某家讨教。哎呦，原来是紫霞庄的双侠名臣明大侠呀，有名的闭目求人塞北侠。哼，想我欧阳自证也不是无从说啊，反而招来凤凰，请吧。看欧阳义士你招数惊奇，我就斗胆讨教，班门弄斧了，见笑见笑。他笑着一伸手就把这杆棒拿出来了，这杆棒是软中硬硬中软的兵刃，可不好使。扑噜噜，杆棒在这手中一抖，就好像一条活龙。欧阳执政也不客气，哗啦啦一抖鞭，就奔着名臣明兆远的胸前打来了。那名臣多大的份儿啊，寸步往回一水身，这杆棒唰就奔了欧阳执政的腿了。欧阳执政赶紧迈步过来，名臣左手一臂这杆棒，啪，杆棒往回一抽，金凤寻窝，哎呀，欧阳执政一吸气蹦回来了，好厉害的杆棒啊！明臣拿着杆棒裹手一打，砰的一下就打在欧阳执政的后腰上。欧阳执政借着杆棒的劲儿往前一纵身，那还趴下了呢，赶紧起来了。哎呀，明大侠高明高明，我是不敌的，再见。上小船他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江中有人高声念佛号：“无量佛，贫道献丑。”飞身行上大船，来一老道，穿着蓝道袍，

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为缘的人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决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，路太多没结果，往事终于是折磨， 那本身会知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统统不要空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会远远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若勉强也分都不多，什么也失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好心分手没见过， 好结果这也奈何。 难挨就无谓再拖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统统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为别人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